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，花儿开得香，爱吧，趁没等之前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也参加好吗，我们一起飞翔。 城市每天在下雪，仿佛

想起快 狮子脸孔，我就是你能看不着。说我是自恋狂，我就是你能怎么着？我是恋人，我是恋人，你们长不大的 happy， 我要做的 只是疲累，是点缀烛光晚餐夜聚焦的红玫瑰，爱我不用太多华丽词汇，闭上眼伸出双臂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，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也是句愿违，等灭了更能看清黑暗里那些寂寞徘徊。 There's no